23,782点，跌47点。上证综合指数报2,981点，跌5.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229点，升4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91，日元109.38，瑞士法郎0.981，欧元0.693，加元1.316，新西兰元0.664，人民币6.993，英镑兑美元1.296，欧元兑美元1.10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98.35美元，卖出1,500.35美元。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在正午12点，台风巴蓬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南偏南大约29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0公里，横过菲律宾中部。本港地区下昼同今晚天气预测：下昼部分时间有阳光，今晚大致多云，有几阵薄雾，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听日日间温暖，听晚同星期五显著转凉。下周初天气不稳定同有雨。而家气温系21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提提大家啦，荃青交汇处通往荃湾路去屯门方向嘅支路咧，由于路面有泥渍啊，咁而家唯一行车线需要暂时封闭嘅。咁另外，清泉路通往荃湾路去屯门方向嘅支路咧，同样都系要暂时封闭。咁乘搭咧 E32A 嘅朋友，请你留意啦。乘搭 E32A 嘅朋友去葵芳方向咧，需要改经杨屋道同埋沙咀道，然后翻翻去原有嘅道路嘅。咁取消了奇德专新村的巴士站，其他受影响的公共运输服务亦都需要改道行驶。在九龙方面，东九龙走廊去观塘方向近住佛光街上桥位呢，快线由于有维修工程需要暂时封闭，影响到挤塞，龙尾排返接近去维里道。就是东九龙走廊去观塘方向接近佛光街上桥位呢，快线有维修工程，而家快线呢需要暂时封闭，都好塞㗎，龙尾去到维里道。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都是正常，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就去到爱护动物协会。路面方面，在新界元朗大堂山道去返郊野公园去返大堂方向仍然是交通挤塞，继续呼吁大家使用公共交通工具。另外，山顶广场的泊车位已经满晒了，前往山顶广场的市民都是请使用公共交通工具，就是山顶广场的泊车位已经满晒了。最后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 至96.9 FM 94.8 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CS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圣诞全家做乜醉？ Ho ho ho！ 我系丰收快活人嘅桂花田啊！圣诞节我会左拥诺诺，右抱荣荣，加埋阿华一家人就去布加音唱下圣诞歌，放假乐趣多啊！ 诶，只要能够同家人共度佳节，咁就做乜都好啦。 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 都系咁话。 唉，自从转行做清洁，对手就一直起晒红疹。 我初时入行都系咁，后来去咗劳工处嘅职业健康诊所睇医生，而家双手好翻好多，最紧要仲学识点样预防职业病。你都快啲打电话预约啦，观塘诊所打23437133，粉岭嗰间就打35435701。劳工处网站有齐诊所嘅详细资料。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塞翁失马焉知非福，时有发生嘅啦。 不假思索，抛开枷锁，头出破黑板，世俗眼光，一起释放心中的火，让热烫身体不再安坐。金色肤色，头顶有个多少众多古怪的，今晚摊开不再掩饰。青色肤色，一双手有破，多少众多么争议的，亦要通宵通宵通宵，疯癫疯癫。 Come on now， 原本系谂住支持。 前红馆歌唱推出的主题曲嚟嘅，但种种问题令到计划有变。等待推出的过程入边咧 ，Kenny 就尝试揾咗音乐人 Shmika 嘅加入，令到呢一首歌比原本所想更有层次。填词有李俊一 ，rap 嘅部分咧有 Shmika， 编曲系 Boy Toy， 监制陈子龙。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嘅推介作品之一，关智斌 featuring Shmika， 头顶有角。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听歌就要睇路，谁能做到？要为耳朵做天地打扫。要是遇上再大雾，有那些阴云。 都有好音乐，任由音乐骚动你，由你骚动音乐。星期一至五下午3点至5点 ，Eric 严琼骚动音乐。 礼拜咧，我哋一年两日咧， 系 都唔系一年两日嘅，星期三同五啦。 但系今个星期噶啦， 系啦，我哋咧都系有小尘埃嘅， 恭喜晒出新碟啊！ 多谢， 系啊，同埋系大碟啊， 系啊， 系啊，今时今日收到大碟，我系格外嘅兴奋啊， 都系 打咗个冷震我即刻。 虽然即系个大碟都好难打开咁样 ，OK 啊， 研究咗一阵咯，都要 系啦。喂，恭喜你哋呢一张碟，喂，几同你哋先前嗰啲风格咧，即系由个。Art Direction 所以都幾唔同喎。喂，介紹我今次成個概念先。Little by Little， Little by Little 呢一隻碟係我哋第四隻嘅專輯啦。咁我哋頭兩隻就係由門小磊為到我哋操刀，就係畫曬我哋所有album art 啦。咁然後第三隻碟咧就係我哋上年同一班朋友整咗我哋嘅 album design。咁就係裡面。夾雜咗好多元素嘅，因為嗰陣時有同 Sticky Line 即係個paper art 嘅 artist 佢哋嘅一班朋友整我哋嘅 MV 啦，咁然後我哋又諗，不如我哋將阿兒哥嗰樣嘢同我哋細個玩過嘅玩具好似將係啦聯合起嚟，咁就將我哋上一隻嘅碟嗰個封面咧可以拆出嚟，好似細個一啲紙扮公仔咁樣玩，咁所以就會覺得都係一個好好玩嘅經驗，同埋知道出碟係真係唔簡單嘅。咁第四。 咗佢音樂路啦，咁 啊！ 我哋而家展望下而家今時今日小朋友先。 第四隻 Little by Little 其實都係顧名思義，就係我哋喺上年出完我哋兒歌翻唱專輯之後啦，搞咗一個音樂會嘅 Another Journey， 咁我哋就覺得如果。即已經 start 了一個新的 journey 的話，其實我們有試過去一些新的地方寫歌啦，那不如我們 why not 很多東西不如都試一下些新的 順便轉一個 變、你自己可以即改變一些自己以前可能有些東西抗拒做的，不如我們試一下啦、尤其是可能是轉變我們會有些類似舞步的東西啦、 不是類似的是舞步來的 然後還有今次隻碟就是有我哋真人嘅样咁样。 哦 ，OK， 而家有种系宇宙喺入边啊，即系睇佢哋嗰啲 吓。银河咧嗰啲。 系啦系啦系啦，系咪？ 但 Poly 你真系要笑咯，你唔笑个样都几凶狠。 唔系佢用暗黑 Poly 啊嘛，讲咗几年噶啦。 剪到俾人睇暗黑一面。 系啊，我几中意嗰个暗黑 Poly 啊，其实。 系 啊。我期待佢哋有一张碟系搞 Death Metal 嚟噶。 Black Metal 究竟会点玩法咧？咁样。 可欠我都见到。妥协了，当然知道，请你吃杯雪糕，要知我有音必报，埋头苦干，流力开创，力量释放，再加修炼，时而枯干，时而沮丧，仍然抵抗，我想再演，再进化，再进化，破壳变身飞天马。 天马。 今次咧係有 total 有十首歌啦，咁樣樣。咁呢個 Jenny 啦，即係十首，佢花咗幾耐時間？由幾時開始正式去到籌備呢件事咁樣噶？ 講成個時期，其實有啲歌咧，其實我哋已經係喺 Book Book Book 嘅時期已經寫咗噶啦。其實即係 Book Book 嗰只碟出完之後，我哋就又繼續寫 demo 啦，就喺嗰個時間已經寫咗幾首嘅英文嘅 demo。咁就其實喺呢度裏邊嘅英文歌嗰、那個。即出街嗰個情況同嗰陣時做已經係差不多㗎啦。 係，OK， 咁所以就係嗱，有入邊有英文嘅作品啦，有係廣東嘅作品啦。但我哋先講下就係佢最近呢一首係派台歌啦。嗱，我唔知係咪我諗多咗啦。嗱，因為佢嘅碟咧打開嘅時候咧，係一座花咁樣打開嘅， 喺個 盛放啊咁樣。咁咧佢哋嘅新歌就叫《花之戀》啊。係啦，咁同埋有黃婉之嘅一齊去到合唱嘅喎，咁樣好好聽，我想。 謝 謝，系啊，点解咁謝啊？ 因为有个，因唔系啊，唔系謝，我系好 感恩。 系咪每一次介绍呢首歌嘅时候，都会觉得有呢种感觉？ 你咧有只手喺度 泼， 泼啲咁样啦， 港女泼干眼泪，唔好整翻我 mascara。讲呢首歌先， 激动 下。呢首歌咧，嗰、那个花咧又唔系因为 album cover， 系 album 变咗做， 系冇关系嘅，其实系啦。 咁呢首歌咧，其实系喺我哋 book book book 嗰一年，即系 A Little Louder 嘅时候，已经录好咗半首噶啦。咁即系呢一首歌，我哋而家出咗街嘅前半 part 咧，其实系三年前嘅我嚟嘅。 哦， 跨时代嘅合作啊，同自己。 跨年 白金珍藏系列啦、 啊，我自己听翻咧，其实系有一种好奇妙嘅感觉嘅， yeah, yeah, yeah, yeah. 尤其是净系听到自己个 part 先啦，咁然后再Ivana 入到 studio 录完之后，我哋再听佢加入嘅部分，然后。整首歌好似啊，好似全首歌都有齐嘅感觉嘅时候，我哋又再听翻，有一个新嘅感觉。然后 Jonathan 听完我哋成首歌之后，一定都有同我哋 suggest 过，就系、是、啊，不如我哋加一段类似和音或者 answer back 嘅一啲嘅 melody。咁然后佢写咗之后咧，咁我哋好开心，就小刻为到我哋新写嘅 melody 写咗新嘅歌词，加咗四句喺最后嘅部分。咁我就系喺穿插喺 Ivana 嘅歌声之中啦。 所以其实嗰个唔系合唱，系其实系黄婉之录咗嘅部分，你再加你哋嘅新嘅嘢落去。哦，咁样玩法嘅，咁嗰阵时写嘅时候系本身有冇一个 idea 系讲咩题材咁样噶？你小黑写啲嘢比较圆噶嘛都。 嗰阵时系2016年啦，2015、2016年、yeah. 我记得。咁然后当时我哋好多谂法嘅，咁本身英文 demo 叫做 Goodbye Earth， 咁就你知嗰啲最暗黑。最暗黑的部分就出現了。咁嗰陣時將呢首歌的英文 demo 俾 Ivana 聽啦，同埋小黑同一丁聽，佢哋各自都有一啲嘅感受，尤其是小黑咁就寫咗佢呢一份創作咗嘅呢份歌詞。咁我哋嗰陣時其實 Ivana 都係同一丁講都係有興趣嘅， 我即係三年前已經係 approach 咗 Ivana 哦。 咁然後但我哋只不過係。我哋即係可能 schedule 上面未必可能好吻合、好配合到，咁所以我哋嗰陣時又要預備兒歌嘅翻唱專輯，咁所以我哋就將呢件事擺落我哋下一隻嘅原創嘅專輯度再發布咯。 就留翻係而家呢一張 Little by Little 嘅專輯入邊啦，咁樣。哇！但係有冇諗過嗱？因為而家放喺呢張碟啊嘛，咁係嗰陣時 Huggy 就係喂，咁我哋 keep 翻三年前嘅 recording 得啦。有冇諗過係？咦，唔係，我哋可以再錄喎？點解想 keep 翻三年前嗰個 vocal 嘅？ 一定諗嘅。 係 。 喂，李一丁先生，而家接聽你的電話 我覺得因為佢哋做嘅決定一定係有佢哋覺得好或者覺得可以取用嘅部分，咁所以我哋都好相信。 我自己聽過咧，其實我覺得三年前嘅 Poly 嘅聲音係有少少惡嘅，仲係，係啊。咁依家佢喺新碟，即係比較同一隻碟裏邊嘅歌咧，佢唱法係比較叫做温柔咗， 係啊， 比較即係褪後咗少少嚟講故事嘅感覺嘅， 係 係啦。咁呢首即係佢本身花之戀嗰個三年前嘅 Poly 咧，係有少少棱角嘅，我覺得，所以係同 Evana 係一個對比，我覺得係好好。 佢有一種咧，即係 Poly 本身一首歌入邊咧，有一種係混亂嘅思緒啦，跟住黃婉之一個觀音嘅姿態走出嚟， 花仙子 降臨， 係啦係啊，呵住你，跟住然之後大家OK， 我哋終於揾到出路啦，有種咁樣嘅感覺喺中間啦，咁樣，但係真係好聽呢首，我幾中意成個出嚟嗰個畫面，做得好， yeah! 多謝，得到認可係好開心嘅。 庭院的中央，藤蔓眷顧。风帆，黄叶虽没月光，花之恋，枝叶狂乱，花一恋，思绪变凌乱，刮风困在凡间转圈，或者世道不需看穿，计算 一路都好中意黄婉之噶， 系啊， 哦， 攞个花痴样出嚟做乜嘢？ 系啊。 你喜歡佢嘅地方係邊度咧？我想 佢嘅音樂啦，佢個人好得意啦，又好 artistic 啦，諗嘅諗法好多啦，好 creative。之後然後佢將腦裡面諗到好得意嘅嘢，又可以實行到出嚟咁樣。最近又做自己嘅導演咁，好犀利。 係，咁所以佢錄音嘅時候，你都喺現場嘅。 花之戀唔係？ 咦，花之戀唔係咁，即係點解仲有第二啲 嘅？係咯。 因為以前我哋喺同一個 studio 都有用同一個，應該係話我哋都會喺 Edward 嘅 studio 嗰度。咁我哋有一次就係、有一年 Ivana 錄一首歌，咁我哋就咁啱喺出面等緊。咁之後嚇咁、快錄完嘅嗰首歌就係好時辰咯。咁、然後即係三四 take 嘅時間，然後我就覺得好驚嘆。咁然後就永遠都覺得 從此愛上， 係啦，好 impress 同埋好覺得。值得我哋學習咯。 OK， 咁有冇同佢傾偈啊？諸如此類。 有試過傾偈嘅， 我覺得係幾有趣嘅呢、這個畫面。 係咯，因為我傾偈，我覺得 Jonathan 會喺度睇啊，呢兩個女人喺度傾偈嘅時候喺個咩狀態咧？咁 首先傾偈嘅內容同埋聲加埋一齊咧，係好分別。 係咯，傾咩你嗰時喺度？讲我真好中意你啊，定系嗰啲 一两句嘅算唔算？ 玻璃就喺度跌紧啲花花出嚟啦， 系啊， 0.5秒之后先回应。 咁成个对话维持咗几耐啊？两分钟咁样系嘛？ 差唔多， 但系净系讲到十粒字咯，打到。 在昨天里，几多人新欢变做前度，未结识你，只懂茫然笑好，几多次告段落走。几多冤枉路，仿佛终局对下一位情更好。其实如若一早碰着你，谈情或聚散也草草。遇上你太感恩，不迟亦不早。 能先找到你，天公对待我真好。 简尼王菀之之前的作品，歌曲名称叫做《好事神》。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三点半由谢天丽报道新闻。一个十六岁青年凌晨两点半左右，怀疑在旺角砵兰街和长沙街交界的一个餐厅一楼平台堕下受伤，警方初步相信事件无可疑，涉事餐厅照常营业。负责人黄先生说，当时没有目击过程，但据了解，那个青年在警察进入餐厅之后堕楼。黄先生说，凌晨两点多有街坊想进入餐厅躲避，之后有防暴警员强行进入餐厅搜查，一个男职员阻止不果，被警员按于地上，并且拘捕他，至今未知涉及乜嘢罪名。他说警方没有取得他同意就进入餐厅搜查，情况非常混乱，店内部分设施受损。他说有警员质疑他支持某一个政治立场的人士，又说餐厅牌照可能会被吊销。他强调不会区分政治立场，只是为市民提供休息的地方。大口环儿童医院举行圣诞派对，由医护人员扮圣诞老人参与巡游，并且派发圣诞礼物给几十个留院儿童。第一次参与活动的麻醉科刘医生表示，和留院儿童经常见面，好似一个大家庭，人情味浓厚。呢次扮演圣诞老人，以另外一种身份帮助小朋友，感觉非常特别。大约三十个内地同香港分隔的单身家庭妇女同在港子女，同香港社会组织协会代表到礼宾府请愿，要求政府妥善运用过剩的单程证名额，促请特首协助两地分隔的单身家庭团聚。社协干事施丽珊批评，现时内地同香港政府酌情批准单程证的工作进展缓慢，部分住在香港的小朋友和妈妈经常分离，造成精神问题，单亲母亲未能够在内地或者香港稳定工作，令到家庭难以脱贫，因此促请政府尽快检讨单亲名额政策，正视两地分离家庭的苦况。在北京国台办新闻发言人朱凤莲批评，台湾的蔡英文总统在第一场政见发表会有关两岸关系的言论是颠倒黑白、混淆是非，认为是民进党当局单方面否认九二共识、挟洋自重、煽动两岸对抗、制造绿色恐怖，又说民进党当局和台独势力不断制造事端、捞取选举私利，呼吁两岸同胞不要上当。朱凤莲说，台湾民进党当局强推反渗透法是为一党政治私利，大开民主倒车，置台湾民众福祉利益于不顾，危害极其严重。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今晚大致多云，有几阵薄雾，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明日日间温暖，明晚和星期五显著转凉，下周初天气不稳定和有雨。而家气温系21度，相对湿度系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同大家讲下咧，有关今日嘅特别交通安排啦。渡轮服务方面咧，尖沙咀来往中环同埋中环来往愉景湾、中环来往坪洲咧系会加强服务。另外，中区半山自动扶梯啦，同埋行人道系会延长服务。提提揸车嘅朋友啦，由尖旺区由于有部分交通灯损位未能正常运作，咁揸车嘅朋友记得加倍小心。另外提提大家啦，荃青交汇处通往荃湾路去屯门方向嘅支路啦，由于路面有泥渍啊，咁而家唯一行车线封闭嘅。清泉路通往荃湾路去屯门方向嘅支路咧，亦都系唯一行车线封闭。

今日12月25号下昼3点就快40分嘅骚动音乐，今日有 Eric 啦、阿琼啦，同埋小陈爱。 因为始终系喂难得出到一张系专辑啦，我觉得好有诚意啦呢件事首先。咁所以咧，我哋梗系就即系花啲时间揾佢哋讲下边嗰啲 side track。嘅作品啦、啊，咁、樣嗱 ，opening track 咧呢一張 Little by Little 咧就係、是、opening track 嘅 Little Song 啦、 嗯， 你自己負責曬曲詞、 嗯， 一首英文嘅作品嚟嘅， 同埋編 係編埋係啦。咁我想知道呢一首歌啦，決定係擺喺 opening 有冇特別原因，同、埋呢首歌講咩嘢嘅咧？ 成隻碟嘅次序嗰、那個嗰、那個擺位其實都係有佢嘅因為首歌嘅情緒或者佢嘅。我哋想讲嘅意思、所以放咗喺呢啲嘅顺序里面。由第一首歌 Little Song 就係我哋每一隻碟其实都有一个我哋心里面嘅主题嘅歌嘅。第一隻碟就係 Belittle 啦，即係 Belittle 特登用返嗰首歌嘅名字。咁、然后第二隻碟就係、想嘅。咁就係讲一个我哋 A Little Louder 嘅情况，就係、点样可以 voice out 里面心里嘅说话係、一开始係最根源的部分是因为自己一个心里面最深处的一个想法。然后到第三隻碟就是阿花的故事的。就是都是想一开始大家就喊完先啦，即回忆晒可能 record 了一些回忆是你。细个嘅时候嘅一啲嘅 deepest memory 咁，咁第四只碟 Little Song 就系想讲一个我哋呢两年我哋被一个好正嘅 artist inspire 咗我哋嘅一段嘅说话，咁、就系呢一个 artist 咧叫做 Bobby McFerrin， 就系佢以前有唱 pop song 嘅、就系 Don't Worry Be Happy 呢、一个嘅 artist， 咁之后咧其实佢都好致力就系推广或者都唔系推广嘅，佢成日搞好多 concert 咧就系、玩一啲 improvisation 嘅唱歌， 即兴嘅 系即兴嘅唱歌，咁佢喺一个访问就讲就系话个 interview 嗰、那个。人咧就問佢：你呢啲嘅唱歌咧，其實係點樣得翻嚟？你點樣練習？你點樣可以咁樣咁自如咁唱？咁之後佢就話：其實佢都係咁每一日日日夜夜咁樣去唱，然後呢一啲嘅唱出嚟嘅 elements 咧，其實一直都喺你個心喺你個口度。你只要打開你個口，你就可以將呢啲嘅東西咧帶到嚟呢個世界。咁、所以我就覺得哇，好 inspire， 即係覺得作為一個歌者或者一個音樂嘅人，或者唔同創作嘅嘅 artist， 其實都好似咁樣嘅一個道理。即係好多嘢其實一直都喺度，只係喐手。就会将佢哋带到嚟呢个世界，分享俾好多人听咁、 样。O K， 咁你会将呢一段嘅片就同阿 Jonathan 一齐分享咁样？ 有啊有。 因为主要你唱得多啲啦，平时都系。咁啊，Jonathan 咧，即系你对呢位嘅音乐人有啲咩 inspire 到你嘅咧？又其实 系都系 Polly 介绍俾我听嘅。咁、Polly 睇完之后咧，佢就开始学习佢嗰个方式啦，就系、突然间喺屋企突然间咁样。咁呢个系我的感受。 可唔可以学好啲嘢？真系衰啊！ 咁你自己咧，有冇从中得到一种即兴嗰种嘅灵感啊？诸如此类咧有。 我觉得即兴其实咧系都需要有翻一定嘅知识先可以即兴。 或者嗰种智慧啊，咁嗰种智慧系即系好似一直以嚟可能呢个大自然或者呢个主宰可能俾咗一啲嘅智慧我哋，或者系同人相处或者你爱嘅人俾到一啲嘅智慧。你去吸收，咁呢啲嘅智慧你未必可以即系你系要行动出嚟，或者你要去打开你嘅口去讲，或者去做嗰件事，你先会将嗰样嘢分享到俾人。咁我哋我嘅岗位就系一个唱歌嘅人嘅话，我嘅作用就系用唱歌呢个形式去将我得到嘅东西分享。 Okay， 所以你歌词第一句已经即系讲 put a song in a mouth 咁样嘅一个歌词啦。咁摆喺开头做 opening track 就系因为佢系好代表到你哋而家，即系嗰种信念又好啊，咁样嘅原因嚟嘅。 系因为其他嘅歌曲即系另外嗰九首嘅歌曲咧，就係即係類似想講，就係呢啲嘅智慧其實都係 從經驗啦， yeah. 從我哋生活啦，從我哋身邊嘅人啦，或者我哋遇到、mm. 或者見到嘅事情，或者我哋一齊面對嘅嘢，一齊去經歷嘅，咁呢啲嘅智慧全部都係我哋一齊累積翻嚟，咁然後我哋一齊互相刺激思考， mm. 一齊去去俾更加多嘅 ideas 出嚟，咁、yeah. 我哋第一隻碟就係、是、第一首歌就係想講，另外嗰九首歌就係有呢個作用啦，咁。Mm. Of voices sing for joy and sorrow to the soul and all miles just where they will come on. Many kinds of voices sing for now tomorrow to the soul and all.Coming down with the joy, so let us all to let you know and say that, say that. Let us all to let you know and say that, joy and sorrows put us all and all miles just where they will come on. Many kinds of voices sing for now tomorrow put us all and all hearts just where they will come on. I'll let it sing it loud shine throughout life we will never find another better line that gives me peace of mind 我哋之後跳兩 track 咯，因為之後咧第二 track 係緊介紹嘅花之戀啦，跟住然之後有高地之下啦，跟住第四 track 咧就係、是、叫週末愛麗絲，一聽我以為係 disco 啊，睇歌名嘅時候，叫我 Saturday Alice 啊，係喎，好似喎真 係，你好令人難過， 係 你中意系点解咧？ 因为我听呢首歌嘅时候咧，我唔知道你哋嗰年代你有冇睇过咧？系 你哋嗰个年代 系，因为佢我惊佢细个睇过， 系无 记。因为嗰阵时系嗰啲迪士尼卡通片， 是 但系唔系真人嗰啲，系真系卡通嗰啲咧。跟住唔知点解咧，即系好似灰姑娘。但系呢一首歌系令我谂起咧，即系灰姑娘即系头早起身咧，佢好开心咁样做家务啦，啲雀仔又嚟帮佢啊，咁样剩啊，嗰一幕咧。 我知点解，因为有嗰个拍手声。 都可能是咁樣，因為我就好諗得起係嗰啲咧，你睇落去就知道舊舊地啊，有翻啲年代嗰啲嘅迪士尼卡通片，但係好開心嘅嗰個 vibe 咯。 係，係咪有一種好似曙光式嘅音樂？係咪啊？ 張開窗，白雪公主開窗嗰、那個。 係啊，但係呢首歌係愛麗絲 入嚟嘅。係啦，咁我哋呢一首歌咧，其實 早在一兩年前其實已經寫好的，但是中間我們的歌詞的部分其實在這幾個月有修改過的，就是想說我們可能很多人其實一至五啦，我們可能會為到自己的生活去拼搏，然後為了生活去努力，然後我們可能用星期六日或者五六日的時間去為到自己一些的理想，或者你想自己見到的這個世界有多美好而去努力的時候，是星期五六日，這個做法好像很吃力，但是大家仍然繼續這樣做，因為大家是有一種就是就算呢一场梦系好似好好奇幻嘅，好多事情发生嘅，好多好荒诞嘅嘢发生嘅时候，我哋都会继续去为到自己理想中嘅世界去努力咯。 咁譬如你今次编啦嘅时候，点样可以将到呢啲嘅感觉放到喺呢首歌入边咁样？ 编曲嚟讲，其实好多时候呢都系我做完个编曲之后 ,Poly 就写英文词啦，之后先至俾可能填词人改中文词嘅。咁所以其实系我自己嗰个编曲个感觉落咗去先嘅。 上半空或朝将休假中那模样，与太空曾对仗，跨过多次远方。你都会听提我吧，明月雪星能醒吗，拿起眼镜又冷吧，因我家够奇幻，床边有花，地下有沙，墙纸有乌鸦， 下一首《暫時永別》，但佢有一種對比喎，《暫時》但又《永別》喎。 係啊，同埋其實聽完周末愛麗絲之後再入呢一首咧，你係會有一種搭緊過山車，瞬間就會有少少都幾係 咯 空虛嗰種嘅感覺。 係咯， 我諗係我哋最悲傷嘅一首歌嚟嘅。而呢一首歌個名咧，《暫時永別》都係阿凡佢去諗啦，去創作出嚟嘅。咁就係都想講翻，就係我哋可能為到好多嘅理想嘅事情去奮鬥嘅時候，我哋或者唔同嘅人，好似高地之下咁，我哋唔同嘅對立嘅一啲嘅諗法，其實有好多時候會令到我哋同親密嘅人，或者好親嘅人，或者好好 愛嘅人， 好愛嘅人個關係可能未必會好似以前一樣。咁有陣時我哋會唔想令到呢個關係越嚟越差嘅時候咧，我哋可能會選擇暫時永別。但係呢個暫時係點解要用暫時？就係、是、好似好過永別嘅感覺。 嗯，係咯，幾烈嘅喎呢個歌詞。 係啊，同埋因為其實通常咧啲 sad 歌咧，可能去到後尾咧係會俾個希望噶嘛。係 啊。 咁但係咧呢首歌最吊詭嗰樣嘢係最後咧，我本來以為佢有個希望㗎。系你唔记得咗咧咁， 但这毕生嘅试炼， 系啊， 要等几多千百年先至可以实现啦。 系啦，咁样。但我想问，而家你哋两个都仲系会有呢一种比较低失落啊，我哋话嘅呢种嘅谂法嘅。 绝对会有嘅，因为我系一个谂嘢好极端悲伤之后再翻嚟。平衡 起伏比較大 咯， 係 啊， 係。OK，Jonathan 就應該可以做到嗰種真係 buffer 啦， 佢係 peaceful 啲噶嘛， 係咯，你係嗰啲 開始升起啊，我個人。 你自從啊，你上一次畫咗佢有呢個佛嘅樣之後， 係啊，佢好有佛相啊，你唔覺？係 之後越嚟越 福氣， 係福氣啊，係真係有種即係看破咗某啲事情，即係嗰種好穩定。 嗰種嘅佛像咯， 係個嘢都好唔穩定，個心情起伏好大好大。 係啊，所以你哋先係 perfect match 嘛，即係嗰樣嘢就係你哋先至可以一粒一突夾得到嗰件事咁樣啊嘛。 我就諗點解你有陣時會咁理性嘅咧？ 看破咗你就會。 我記得呢首係阿 Jonathan solo 嗰首嚟噶嘛，即係開頭 做 主導嗰首嚟噶嘛。點解呢首會擺係阿 Jonathan？ 因為我哋諗擺歌入去呢隻 album 嘅時候。 Yeah. 我就想、啊、一定要有一首歌是他整首 solo 啊！我知上一隻碟，即係 嗰 隻 盒子摸像， 係啦，咁樣要他成首唱曬，然後我下一次有自己的音樂會又可以玩一下其他 的樂器。所以你聽過你的歌咧，即係譬如你要成張碟咁成個 flow 咁去欣賞成件事啦，或者佢點解諗緊我搞個 show 嘅時候，我諗咗啲 break 位俾自己 可以投一首歌啊，投一首歌。 好多 諗法，Jonathan 咧，你自己。又即系吓，即系做呢、這个都算系主角鬼啦，咁样样嗰啲点啊？唱咗几次有多啲 solo 嘅时候，今次呢一首咧， 反而喺我自己录音嘅时间系短咗嘅、 yeah. 即系比起以前系比起节目上，即系俾人鞭策嘅力度系细啲嘅， 系 因为有即系经历咗都对上一只核子魔像都两年啦，差唔多咁都有。從 Poly 身上學到啲嘢嘅，即係唱歌。 我想知你平時有冇唱歌噶？ 我唱和音多咯， 係、嗯。但如果譬如唱 K 咁樣，你唱咩噶？ 張敬軒啊。 嚇！ 有幾驚啊？ 張繼聰啊。 好驚訝喎、 啊！點解啊？ 驚訝， 因為張靚文話聲似係沉噶嘛，但係 邊個唱 到張 敬軒 喎、啊？ 張敬軒， 其實佢為咗我就嗰啲 key， 所以先至唱好低音啫。 其實我都。哦 好高， 頗高音嘅， 哦系咩？ 咁呢个又惊讶， 系咪先你话？ 系呢个系估唔到嘅，即系平时特登收埋噶。 因为佢个 key 系，如果我要一齐唱嘅话，我就要咁样。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咁我而家去翻正常嘅话，咪高啲咯。 下次你开 show 嘅时候，可唔可以 cover 一下自己？ 自己 把手，系啊，无厘啦加我，完全同个 flow 冇关系，纯粹有人话想听我，我咪表演 一下啦。 喂，嗱，我哋今日咧就系小尘埃咧，佢哋就同我哋讲半张碟先， 冇错， 系啦，礼拜五嘅时候咧，佢哋再同我哋讲埋另外嗰半张佢哋嘅新嘅专辑《Little by Little》，系啦，我而家翻去幻想一下，阿张丽芬唱张敬轩嗰个画面系点先？今日多谢晒小尘埃 ，thank you。 最亲最痛惜之人，天赐之恩。一旦要失去，会否有神给我指引？出世已得到你的收留，多次拯救，需要派遣到两颗星球。失去所有，尝试假装盲， 再假装盲， 执意追求一个爱的空壳， 无意感恩，无意再忍，无意起挑衅，一千次互相转格，要激到对面，口水眼泪倾倒。某一种恶事，你说这种概念是片刻的抗辩，有多肤浅？但我偏执向善，有信心可兑现，尽管凶险。每一处炮火悲鸣，都叫。 会见到我。一千次互相转达要激到对面，口水眼泪倾到为某一种恶事，你说这种概念是片刻的抗辩有多肤浅，但我偏执向善有信心可兑现。 时间早上11:30过后，美国地质勘探局录得强度为6.3级，震源深度10公里，当局预料不会引发海啸。报道说震央距离一个港口城市大约180公里，那个市大约有4100个居民。不列颠哥伦比亚一带在当地星期一先后发生5次有感地震，强度由4.8至6级。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23782点，跌47点。上证综合指数报2981点，跌唔够一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229点，升4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91，日元109.5，瑞士法郎0.981，欧元0.693，加元1.316，新西兰元0.664，人民币6.987，英镑对美元1.295，欧元对美元1.10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98.35美元，卖出1500.35美元。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在正午12点，台风巴蓬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南偏南大约29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0公里，横过菲律宾中部。本港地区下昼同今晚天气预测：下昼部分时间有阳光，今晚大致多云，有几阵薄雾，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听日日间温暖，听晚同星期五显著转凉。下周初天气不稳定同有雨。而家气温系21度，相对湿度系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 先同大家讲隧道方面嘅情况啦。现时红隧嘅港岛入口咧都有车龙啦。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就去到湾仔运动场。红隧九龙入口啦，公主道过海而家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方面咧，提提大家啦，由于受到路面有泥积影响啊，咁而家荃青交汇处通往荃湾路去屯门方向嘅支路咧，唯一行车线亦都系封闭嘅。清泉路通往荃湾路去屯门方向嘅支路咧，亦都系需要暂时封闭。乘搭 E32A 嘅朋友咧，请你留意啦，佢哋需要改道行驶啊，就系 E32A 咧需要改道行驶。另外，屯门公路去上水方向咧，近住新墟亦都系有工程，咁而家快线封闭，一大挤塞。屯门公路去上水方向新墟有工程，快线封闭，一大挤塞。翻嚟九龙，较早前东九龙走廊去观塘方向，近住佛光街上桥位快线咧，就曾经有工程嘅，已经完成啦。咁而家咧，快线已经系解封。提提揸车嘅朋友啦，由于油尖旺区咧有部分交通灯损毁，未能正常运作啊，揸车嘅朋友记得加倍小心。最后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东区走廊柯达大厦方向柴湾。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2有到圣诞，有到圣诞，冇到圣诞，咁先最赞。 哇！喷仔系冰啊！ 吓、啊、冰，你知唔知道吸食冰毒系会令你精神错乱、焦虑、心脏衰竭、产生幻觉、甚至乎抑郁嘅？喂，你劝下佢啦，好嘛？ 好，嗱，凌小维话你知，吸食冰毒可能会导致中毒性精神病、抽搐、昏迷、脑出血，甚至死亡添噶。 所以话冰真系唔好乱掂啊！ 坚强啲，企硬啊！一 咩啊？咩冰毒啊？我系话我个女神冰冰啊！ 吓、啊，小薯企嗰个， 你早啲讲啊！ 咪咯， 我哋有佢电话。 咁妹妹呢？ 师傅，

圣诞节嘅呢一日咧，阿琼有啲咩嘅歌曲推介呢？ 哇，正啊！俾你听，最中意做啲好扫兴嘅嘢噶啦。 点解啊？ 因为咧，我今日喺圣诞节嘅正日啊，想同大家介绍嗰首歌，歌名叫做《寂寞的时候》啊。 哦， 咁其实都啱噶，因为通常咧，你唔系即系 party 狂欢之后咧，你嘅情绪都会有一阵系即系比较低谷嘅时候，尤其是当你自己一个人嘅时候，你就会开始觉得、yeah. 唉。頭先嘅狂歡，而家得翻啲空虛同埋寂寞俾翻自己，咁嘅感覺噶嘛、 哦。 尤其是如果你 friend 去你屋企玩，你嗰時洗緊碗嘅時候咧，你更加質疑啊，點解我要呢啲朋友？ 唔係啦，直情你當你散嘅時候啊，你然之後一個人搭車翻屋企啊，即係你已經可以啦。唔係，其實最 sad 都唔係呢啲，最 sad 係當你身邊全喺你喺個 party 入邊，你都覺得。好 lonely 嘅時候， 我 你先覺得係最 lonely 啊！話俾你聽， 咁啊， 跟住你，跟住你可以做咩？ 咩啊？ 喊！ 我哋轉 攞 attention， 可唔可以揾人關心我啊？我喊緊啊！我喺聖誕 party 度喊、啊，你哋唔係唔理我係嘛？ 嚇佢話對唔住，我都唔想嘅，但我真係好唔開心啊！咁樣就開始嚟啦， 將一個人嘅負能量。影响到全部人都陪你，唔开心。 点解我哋个 party 要搞成咁？好啦，又讲翻今日首歌啊，《寂寞的时候》。 我都话我哋系黑心传媒啊！ 我哋何止做传媒呢行黑心啊，对朋友都好黑心、啊。 摧如何摧毁一个圣诞 party？ 哇！阿大哥都辛苦咗咁耐啦，谂住过个 party 搞成咁， 救命！ 讲翻首歌啊， 首歌， 首歌咧叫《寂寞的时候》，但系其实咧已经系一首应该话系20年前嘅作品啦。点解咁讲咧？做咩啫？ 点会攞啲旧嘢出嚟玩啊？ 系啦，但系其实佢真正出现喺呢个 世界啊， 或者系乐坛啦，其实都系几日前嘅故事嚟嘅。咁因为咧，其实吴青峰大家都知道年尾咧，佢喺台湾咧同埋即系内地都会有嘅一啲嘅巡回嘅演唱会。咁其实都几颠覆啊！大家对音乐会嘅一个理解嘅，即系其实嗰个表演嘅形式咧，就系你好似进入咗佢嘅脑海入边，不断听紧佢呢一段时间以嚟嘅自言自语。 哦，即係好大回音嘅個演唱會， 係啊，同埋 老土電視劇嗰啲心聲一定要係嗰啲 咩時候？我個向左行，個向右行，我應該放低佢啊！ 真 係 好黑心啊！其實 無聊啫。 咁呢個咁樣嘅過程當中咧，就話説咧，佢一場演唱會嘅開始咧，第一首歌咧就唱咗，一陣間我哋會聽到嘅呢一首歌嚟嘅。咁、哦、咁其實呢一首歌同埋另外一個就係佢人生當中創作嘅第一同埋第二首歌，呢首係第二首啦。咁仲有第一首就叫《盔》，偷盔嘅盔。咁其實都做咩？ 冇啦，諗起啲人飲得太多盔盔嘅嗰個盔。 今日係咪？都癲癲地啊！我想 家嘛， 係有幾唔想翻工，同埋幾咁沉醉喺 party 嘅氛圍。 我想詛咒嗰啲去 party 嘅人，虧啊你啊，咁虧。寂寞的时候啊，咁样 啊，寂唔寂寞都亏。 当时嗰样经历紧啲咩嘅人生阶段咧？又亏又寂寞的时候咁样。 但系其实你会相信佢一路以嚟都系个有心事嘅小朋友嚟嘅。咁、啊、如果唔系，点样可能写得出啲咁 情感好濃烈嘅一啲作品、啊， 系啦，同埋都得曬多少少嘅啲作品啦、啊，咁樣。咁我好記得嗰下，我覺得好觸動嘅一件事就係、是、咧、大家可以聽到冇佢冇 intro 啦，一入嚟係好多清唱嘅部分啦，咁樣。咁佢話咧，其實係好想同大家帶入翻佢二十年前啊，就係、是、用呢一把聲，同埋用一部 cassette 機錄低自己。嗰陣時唱呢首歌、寫呢首歌嗰陣時候嗰種感覺，係啊，同埋因為呢兩首歌佢出咗隻細嘅 EP 嘅，咁、那個 EP 入面咧，除咗有歌啦、有歌詞之外啦，仲、有一個我覺得好感動嘅就係佢寫咗封信，咁當然大家都一樣噶啦，就係、是、寫咗封信俾二十年前嘅自己。 哦， 係咁呢啲即係你睇係文青先做嘅嘢㗎。係， 係佢講咩？有冇人透露到封信係大概佢？ 咁我唔好啦，自己睇啦。人家寫信俾 即係。赎罪啊！然之后其实系唔可以放低啊，定诸如此类。 我谂其实呢两首歌系 沉沦啦、啊，咁样样。 咪系亏啊！唔系佢系想讲，其实好多谢有呢两首歌。咁、 啊、 然之后佢一路以嚟俾咗好大嘅信心佢，佢先开始会有其他嘅创作，咁先会有而家吴青峰自己一个人出嚟卖演唱会，都卖到爆啦，系啦， 系都。爆啦！咁我哋睇翻嚟吴青峰嗰个创作嘅原点，今日简历唔系亏， 系寂寞的时候。 寂寞的时候，会想要写一首歌给你。 意，想你现在会不会也有一点孤寂，雨滴是否淹没你眼睛，像海洋离开了雨，寂寞的时候会想要写一首歌给你倾听，寂寞的时候会想打一通电话给你，告诉你无可救药的固执不是故意，想打一通电话给你，叹息，叹息， 开头是很重回音的，因为有一种孤独的感觉嘛，进入的内心世界一定是回音的，真的。 我想打人啊，你知道吗？我不想圣诞节那天。 这个主持怎么摧毁一首优美的作品？就是我的低质素的主持。 我刚才看到你揞住把口，我就想做什么事呢？原来我要制造回音，是的，是的。那 是不是一直都是 keep 住我都是 这样说的？ 多谢，多谢。 其实关于吴青峰仲有少少可能近况啦，我觉得挺得意嘅，就系、是大家都知道，其实佢2019年开始就用吴青峰呢个身份，因为苏打绿休团啊嘛，咁样，咁佢就用自己嘅身份出咗专辑啦，出咗好多作品啦，咁佢公司有问佢嘅，你想唔想报金曲奖嘅新人啊？ 唔好啦，麦达 做得好系啦，咁佢就话唔好啦，因为其实系好屈机嘅一件事，即系谂下佢报名，咁真系同年出道嘅第一次出专辑嘅嗰啲新人，其实某程度上是冇得玩的嘛， 系咯， 系啦， 即系你始终有个感觉就好像大虾细啊嘛， 系啦咁样，咁佢都讲到就话都是不好啦，即系佢唔系觉得自己大虾细，是因为佢话其实十五年前咧苏打绿出道的时候咧，都是因为一啲嘅、即系 miss 咗啲时间啦，同埋啲作品推出嘅时间比较早嘅关系，系冇得报名做新人嘅， 哦， 于是乎佢好明白，即系你人生当中你失去咗一次攞新人奖，或者你冇得报新人嗰种嘅遗憾，所以佢话唔好啦，都系咁 样，哦，几好啊， 好温暖嘅男仔啊， 系啊。 所以呢首系就系佢新嘅呢个 EP 入边其中一首作品。 系啦，讲紧二十年前啊，佢第一首创作、第二首创作嘅作品《寂寞的时候》。 系啊，咁我啱嗰啲大时大节，其实都真系要学识点样面对一个人独处嘅，因为你即系冇可能下下都系开紧 party 咁黐线嘅咩？你中意翻屋企噶嘛？唔好阻住人嘛，系咪先？系咯，即系趁啲大时大节嘅时候 set 个目标俾自己，就系点样学识独处啦。独处又唔等于寂寞嘅。 系，同埋其实我系觉得独处咧，尤其是大时大节嘅时候咧，自己独处有一个好大好处系咩啊？悭钱啊！ 系啊，唔使躝街，唔使剩咁样。 你开 party 唔使夹菌咩？ 系啊，三日红假，粮都唔使冲啊，水都悭埋，话俾你听。好啦，咁样你咧拣咗呢， 所有嘢都带咗种怨妇嘅状态去讲。点样到你嗰边啊？ 系啦，咁你拣咗呢首系廿年前啊嘛。咁但系咧，其实近排即系香港都有一首歌咧，即系好想重塑翻就系二十年前嗰一种嘅质感嘅。 系 啦，咁就系讲即系嗰阵时和记电信啦，而家吓系啦，即系嗰阵时好 hit 嗰啲广告啊，主题作品啊，诸如此类啦。咁讲呢首歌都唔使我哋多介绍噶啦，就系麦浚龙啊。咁啊，今次 featuring 有埋黎明啊，好想做翻即系当年嗰啲广告歌咁样嘅感觉，我自己觉得忘记。和记， 心着白想起你，当街上没行人想起你，又隔着岸前面也不顾身处在两地，不用记，思忆都猖獗无忌，鬼魅的你引我到旧时远飞，跟他恋爱太乏味，想起你遭遇乱流时想起你，就算落力遗忘你的发肤气味，也只会越忘越细腻。来年就算没爱情，日落月升，总会挂念你。应否将爱护埋成感情，继续再回味？或是不应温暖地，美化这冰冷别离。绝情的一刀，痛到以后没余地，灵魂被叫唤以前，剩下日子总会挂念你。跟你那死水未烂，依然暗自地明媚。在最黑房幽怨地，再看跟你做过的戏，难道太爱你才偷偷想？ 相信能找根据。人应记得是，不应记得是，不用问神明信眼泪。是内心拣挂念谁，无人可干扰反对。未了心愿，强迫好淡忘夜太累，太累，太累。全人就算满爱情，日落月升，总会挂念你。相克相爱，但同床。 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四点半由谢天丽报道新闻。一个十六岁青年凌晨两点半左右，怀疑在旺角砵兰街同长沙街交界的餐厅一楼平台堕下受伤。警方初步相信事件无可疑，涉事餐厅照常营业。负责人黄先生话，当时冇目击过程。但据了解，那个青年在警察进入餐厅之后堕楼。黄先生说，凌晨两点几有街坊想进入餐厅躲避，之后有防暴警员强行进入餐厅搜查，一个男职员阻止不果，被警员按于地上，并且拘捕他，至今未知涉及乜嘢罪名。他说警方没有取得他同意就进入餐厅搜查，情况非常混乱，店内部分设施受损。他说有警员质疑他支持某一个政治立场的人士，又说餐厅牌照可能会被吊销。他强调不会区分政治立场，只是为市民提供休息的地方。有网民下午在沙田新城市广场发起国父诞辰快闪行动，一批防暴警察和便衣警员中午起在商场内外戒备，期间截查身穿黑衣的人士。下午大约三点，商场中庭和上层围栏位置有人群聚集，有人戴上口罩和高叫口号，亦都有黑衣人士在商场的墙壁张贴文宣，部分店铺提早在大约四点关门。大口环儿童医院举行圣诞派对，有医护人员扮圣诞老人参与巡游，并且派发圣诞礼物给几十个留院儿童。第一次参与活动的麻醉科刘医生表示，和留院儿童经常见面，好似一个大家庭，人情味浓厚。这次扮演圣诞老人，以另外一种身份帮助小朋友，感觉非常特别。日本东京检察官拘捕48岁执政自民党众议员秋元司，怀疑他有一间有意在日本开设赌场的中国企业收受300万日元贿款，大约21万港元。检察厅说，秋元司涉嫌前年九月担任国土交通副大臣以及负责综合度假区的内阁副大臣的时候，明知涉事中国企业有意参与赌场在内的度假区项目，而收受这间公司300万日元现金贿款，又接受这间公司支付他和家人到北海道旅游的旅费。检察官又以涉嫌行贿拘捕这间中国企业的日本法人三个职员或者前职员，其中两人涉嫌将超过法定上限的现金带入日本，违反外汇法。秋元司被捕之前在社交网站贴文对事件引起外界关注致歉，但强调没有参与违法行为。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听日能见度较低，早上气温大约20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5度，吹和缓偏东风。听日稍后北风增强，晚上显著转凉，气温下降至最低大约17度。

刺激充实我自我攻击甲状腺。你歌曲情深就生能令你满意。 骚动音乐找来有 Dear Jane， 今年他们就为这个圣诞写了一首广东圣诞歌，而明天他们都会上到来骚动音乐这里呢唱一下他们这首圣诞歌的，好有五十年代那种 doo-wop 的感觉。 Merry Christmas， 明天都会上来这里介绍他们 Timeline 这个 project 的。要怀旧的话，这对乐队都是他们的 signature 来的。 眼中区五光十色，夜里伴随到处情侣一堆，孤单像我倍感心碎，每对爱侣不虚，用尽力敢嘴一嘴，我的连麦战队又是谁？圣诞落去终于去，赏花赏月赏秋香去，看见貌美新主居，单只挺没有伴随，着到靓靓米谦虚，用魅力感吹下水，对你愿说一声 Merry Christmas。 侣一对，百花绽放倍感心醉，每对爱侣不谦虚，用尽力咁嘴一嘴，圣诞大叫一声 Merry Christmas。 跟住你哋，佢哋嚟自香港嘅玩啊玩 Rockabilly 呢种风格嘅乐队，佢哋系 The Boogie Playboys。今个圣诞对于佢哋嚟讲都系一个大嘅日子，因为佢哋有参与一个几有趣嘅音乐 project 嘅。喺今日咧，喺日本又会有一张嘅 CD 推出啦，就系 Elvis Presley 嘅85周年纪念。佢哋咧都系参与其中嘅一队乐队。 原谅在当年，你却要细念，我实在点知方向在。中区五光十色，夜里伴随到处情侣一对，百花绽放倍感心醉，每对爱侣不谦虚，用尽力咁嘴一嘴，圣诞大叫一声 Merry Christmas。 有啲 vintage 亦都有啲换味啊，上年推出嘅呢首圣诞嘅 single。咁嘅名称呢叫做圣诞战队 Bell。 要讲一啲另类啲嘅圣诞作品呢，一定有呢一首，佢哋係 Tonic Last Christmas。 Last Christmas 我结识咗你， And the very next day 仲借钱俾你， Friend 底冇所谓，几多都俾，用八达通嘟返屋企，返到去我再打俾你，你阿妈话你约咗女仔睇戏，死仔借我副身家睇戏，嗰刻我真心想嘟你。圣诞节大家咁开心，做得兄弟我乜都甘心，到里到里去，火里火里去，但一讲到还钱就散啦。我一蚊都冇，上 Facebook 找我最近个女仔倾诉，点知佢话 no no no， 我约咗个靓仔睇戏， 睇边套？系咪苍井空嗰套？佢话佢不知道，只知道不需找数。我心谂冇咁狡猾， 请我嗰个系你老友阿 Joe。 圣诞节大家咁开心，比兄弟揾笨就怪我天真，到里得我去，我里得我去，你个贱人还钱都冇用，还钱都有事，失咗踪无计，呃我钱无计，朋友妻不可愧，就算你还钱。你寄卡俾我，我打开一看是张请帖，我崩溃，你连仔都生了，即是上年。我 wish 你仔仔没啰柚，女女讲粗口，失了踪成年，差我钱成年，原来去搞婚宴，好比你全家去摆酒，住洋楼还钱，致富的名言， 圣诞歌肥面。 美好的一些感觉，整换星际驱航，以个性解开束缚。One two three four five six seven eight， 骚动音乐。One two three four five six seven eight， 骚动音乐。 时间嚟到下昼四点五十分。嚟到阿瓊嘅部分，我諗如果話2019年實在太特別咧，冇人會反對嘅。尤其是尋晚啊，仲過咗個好特別嘅平安夜。 誰說月亮就要高高掛在天空？必須讓人思念，讓人擁有，讓人擁有。想着我见过最美丽的笑容，我见过最美丽的泪光闪烁，也见过那些肉模糊的景象让令我隐隐作痛，可是我什么也 台湾女歌手，佢个名字叫做余佩珍，一首为2019年写嘅作品。嗰个名称叫做《无题日常2019》。 的2019，有些歌词都挺合用的。 深深深深呼吸，抬起头，明天我依旧，会笑得脸红红。 他说我见过最美丽的笑容，也见过最美丽的泪光闪烁，都见过血肉模糊的景象，至今 令我隐隐作痛。我想很多人的2019都挺受伤，尤其是在平安夜，感觉上都是充满不安。但是2019很快就会过去的嘛，虽然不保证这些伤口都可以很快过去，但是我觉得这些伤口是会令我们由2019年成长起来，迎接更加坚强的2020年。 我们总在等待，成为出现奇名的站台，埋葬了头期待，美好生活展开，需要安全的爱，这种预计现实你与时序的安排，热闹却空洞不满，掩饰犯错受伤，清醒后孤单，啊，哪里才是属于我们最好的期待？当你的成与败只是决于单场竞赛，想突破却又不愿坦然真实的改变，这不是结束，是新的开端。什么才叫精彩？想突破却又不愿坦然真实的改变，这不是结束，是新的开端。 白岸的作品，歌曲名称叫做《不安于世》，是最新专辑当中的作品，曲词都有白岸自己负责。可能在这个充满不安的时代，正如这首歌讲到这样，希望每个人都更加坚强，我们不会抛下任何一个人，依然勇敢向前。